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五，农历9月2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到通州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五中全会精神，高标准建设行政副中心。 一到九月份，本市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额创历史新高。 市政务服务中心下周一启用，40个委办局进驻，一站办理740项审批手续。 京城10月29号入冬，头场冬雪降临。 北京正式供暖，确定不提前，城六区告别燃煤锅炉。 路侧停车明年计划电子收费，停车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用一天时间到通州区调研市行政副中心建设工作。他强调，在通州区建设市行政副中心，既是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标志性工作，也是服务国家和全市工作大局，实现更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全市上下都要全面学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集中力量聚焦通州，高标准高水平建设市行政副中心，坚决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这个重大政治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调研。五河交汇的通州新城一片繁忙建设景象，郭金龙、王安顺乘船沿北运河实地查看。郭金龙关切地问，采取哪些办法做好水环境治理。从漕运码头登岸，郭金龙来到鹿城镇郝家堡村的新城行政办公区棚户区拆迁腾退现场。郭金龙还在新华医院建设现场了解通州区对接中新城医疗服务功能疏解情况。郭金龙强调，要把市行政副中心建设的重大问题研究透，看准的确定的工作抓紧干，早见效，尽快确定行政办公区规划方案，按照2017年底见到明显成效的要求倒排工期，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来思考谋划，建设好增量，调整好存量，未雨绸缪，科学规划，预防城市病。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借鉴廉洁奥运成功经验，形成建设投资同步监督检查的阳光机制。王安顺肯定了市行政副中心建设进展，指出高标准高水平建设好副中心，必须进一步优化细化深化规划，盘活存量，优化资源配置，分清轻重缓急，梯次推进。要坚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科学谋划，稳步推进功能疏解和业态升级，着力构建智慧城市。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新城建设阳光工程。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来访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迈克尔·贝尔德先生一行。王安顺说，近年来北京市与新南威尔士州交流日益密切，合作不断深化。自去年两地签署合作备忘录以来，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和确定的合作项目正在陆续得以落实。两地利益汇合点多，发展潜力大，希望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继续深化互利合作，加强政府部门对接。迈克尔·贝尔德愿意抓住澳中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契机，与北京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领域拓展合作。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68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胤主持会议。会议研究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讨论稿时指出，要不断创新社会服务模式，大力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切实提高老年人权益保障能力，同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接受社会监督。 会议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讨论稿。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水污染治理的紧迫感，明确治理目标和标准，旗帜鲜明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努力使治理成果满足首都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会议还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研究了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对市政府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议案办理情况的意见和建议讨论稿，以及北京市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草案。会议研究确定了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和议程安排，决定于11月26号、27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举办北京港澳台侨企业推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座谈会，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并讲话。座谈会上，市投资促进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了本市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工作。吉林讲话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三大国家战略之一，对区域发展的优化提升、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以及企业在更大范围内优化布局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大家把握机会，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有关部门要向企业及时传达最新政策，做好产业转移和承接的服务保障，要引导企业将更多优质资源外溢到经济地区，带动区域整体发展，要完善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实现三地互利共赢发展。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日报今天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刻领会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要义。文章说，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必须深刻领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要义。面对新情况、新任务，我们必须发挥北京科技治理资源密集优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主动融入区域发展之中，正确处理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关系，必须始终立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必须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使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开拓北京发展新境界。 今年一到九月份，本市企业累计境外直接投资额达到70.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在这个彩色 logo 的都是我们的自办频道，斯瓦西里语啊，还有豪萨语，这些都是我们自办频道。 走进四达时代的播控大厅，50多个电视屏幕播放着不同语言的节目。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非洲时提到的坦桑尼亚热播剧《媳妇儿的美好时代》，就是在这里被译制传播出去的。四达时代副总裁郭子琪介绍说， 当时那个节目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播出的。我们现在整个节目是400多个频道，已经跟11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帮助他做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这个签约额在18.6亿美元，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那是不可想象，不可能的。我们最初的时候做的就一个用户一个用户的去发展。 四达时代的经历也代表了这些年很多北京企业走出去的历程。市商务委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唐永红分析，北京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仅速度加快了，投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比如说在10年前，我们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呢，是开展工程承包、建筑业、矿山开发的行业。那么从近5年开始呢，我们的更多的投向技术服务、软件信息传输、互联网等等新的一些行业，技术含量更高，品牌走出去的态势很明显。 市商务委党组书记、主任严立刚介绍说，一到九月份，本市企业累计境外直接投资额达到70.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大额单项投资显著增加，投资方式更加多样。而这种竞争水平提高的基础，就是产业结构的高精尖。 从一至九月份来说，有的增长200多，最低的是100多，这不都是1倍以上吗？然后我们通过资本运作的形式、并购的形式，通过参股跟外方合作的形式走出去，就是说嘛，不是我们光给 着人家输出劳务啊，这就是我们的竞争能力、竞争水平提高了， 也说明了北京高精尖的经济结构正在逐步形成。 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将在本月九号正式运行，目前服务大厅已经开始试运行，40家政府服务部门全都进驻，进驻审批事项740项，设立固定审批窗口198个。今后这里将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走进位于六里桥西南角的北京政务服务中心，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厅尤其敞亮，有的窗口已经挂牌，市新闻出版局、文化局等部门已经开始办公。 以前它那个窗口特别低，然后交流起来也不方便，现在就开放了，觉得挺好的。 除了环境，来办事的市民更满意这里的高效率。 进来如果说你找不到人，我随便问一下，就人会告诉你在什么位置。 政务服务中心的1到4层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准入、社会民生和公共安全4个板块。各部门人员都将执行一次性告知、一次性受理原则。市编办副主任王军说， 投资这方面它是涉及到部门最多的，你比如说你立项要到发改，做设计方案要到规划，变企业跑为部门自己的信息跑。 据介绍，凡是具有常态审批功能的市级部门都会进驻服务中心，包括市住建委在内的16个部门还为此新成立了专门的审批处室，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市住建委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冯慧军说， 那我们最后整合了以后呢，成立了我们综合服务中心，你什么时候来我建委办事儿，不会说这个人不在我没法受理，因为我有专门的受理部门。 此外，政务中心各部门之间与区县之间都将实行同步联网，中心将从9号正式运行，办公时间为周一到周五，地点为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号六里桥西南角。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昨晚7点左右，北京迎来今年下半年第一场雪，延庆县到晚上9点雪势渐大，八达岭地区的雪比延庆城区大，这也是今年申冬奥成功后延庆迎来的第一场雪。预计未来3天，本市大部分地区过程累计降水量15到25毫米，伴随着雨雪天气，气温也将大幅度走低。从昨天后半夜起，北部的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降雪，今年午后到夜间转为雨夹雪，降水持续时间长，预计将达到大雪的量级，局地甚至可能有暴雪。京藏高速在上述地区的路段可能会出现严重拥堵。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焕安表示，城区大概将在今天清晨到中午出现雨夹雪。北京已于10月29号入冬，这次雨雪很有可能达到今冬初雪的标准。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蔡鹤娟报道。经过气象部门和供热单位昨天第3轮供暖气象服务专题会商，北京今年供热季暂不提前启动，具体供热时间将按照北京市供热采暖管理办法规定日期，从11月15号，也就是下周日正式开始供暖。提前供热需要气温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5度，预计今年11月5号到15号，本市平原地区平均气温为6到7度左右，比近10年同期的6.2度偏高，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5度的可能性较小，不具备提前供暖条件。 北京市环保局昨天发布消息称，在这个供暖季前，本市已经超额完成燃煤锅炉改清洁能源任务，燃煤锅炉彻底退出城六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位于海淀区阳台山附近的环保部培训中心里，工作人员指着刚刚改造完的锅炉说， 我们现在采用的锅炉呢，就是一键启动，排放呢也是属于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这个锅炉房燃煤改成燃气，不仅减少了二氧化硫的排放，燃烧天然气产生的氮氧化物也是按照最严格的新技术控制。海淀区环保局副局长王红说， 要求呢是2017年旧的锅炉吧，它要达到80毫克每立方米，那么它采用那个低氮燃烧技术以后了，它能达到30毫克每立方米，提前把那2017年以后的你就能达到了。 林业大学实验林场的燃煤锅炉改得更彻底，用于供热的设备是零排放的空气热源泵。厂长王勇介绍说， 它因为空气不有这个温差吗，提取它的热能加压放大，然后利用电驱动，投入1000瓦能产出3000到4000瓦的热量，完全实现了零排放。 这些锅炉都不大，但由于燃气管道铺设难度大，是本市城六区剩下难啃的硬骨头。经过改造，今年供暖季前城六区实现了无燃煤锅炉，全市煤改气已经完成5900征吨，超过年度目标。 预计减排二氧化硫12000多吨，氮氧化物4300吨。市环保局大气处调研员叶向阳说， 目前远郊区县还剩余20000蒸吨左右的燃煤锅炉，2017年要消灭5-6环之间的燃煤锅炉，到2020年左右要基本实现北京市无燃煤锅炉。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代表昨天对本市机动车停车服务和管理工作进行视察，明年本市有望推行路侧停车电子收费，东城、西城和海淀部分路段将率先测试设备安装，涉及约600个停车位。与此同时，停车收费有望从经营性收费变为行政事业性收费，实现收支两条线。市交通委停车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本市路侧占道停车计划从目前的人工现场现金收费改为电子收费。目前占道停车收费属于经营性收费，一旦发生缴费纠纷，只能通过打官司解决，而收费性质改革后，停车欠费将可通过罚则解决。此外，本市还将进行新一轮停车收费差别化体系研究，统筹考虑用车综合成本对交通出行方式的影响，测算停车费所占比例，并对路侧收费用工方式进行改革，由目前的企业收费员调整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停车监督员。在完成法规的立法预案研究和立项论证工作的基础上，备受关注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地方性法规力争明年出台，按照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思路，对停车定位、停车差别化供给和收费政策等重点内容予以明确。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昨天发布北京市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调查分析报告，结果显示，市民对北京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总体满意度评分为5.94分，属于基本满意。根据调查结果，今后本市将对这些设施推行二维码，今年年底前，长安街、复兴门和建国门之间能够完成试点。比如，市民如果发现某个垃圾箱太脏，扫一扫码就可以举报。要鉴别路上的早餐车是不是合法，也只要看看上面有没有二维码就可以。这也是扩大市民参与公共服务设施管理的有效途径。随着科技化手段的应用，将来这些设施还可能为地理定位服务。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基础工程建设启动仪式昨天在通州区项目场地举行。在道路交通配套方面，首发集团负责对京哈高速和6环路改造，新建2座直通度假区的立交桥，使京哈高速6环路与度假区直接快速连接。在轨道交通方面，京投公司负责建设地铁7号线东延工程和8通线南延工程，将2条地铁线路的终点站延伸至度假区内，满足近1半客流乘坐地铁的需要。按照基础设施工程计划，7号线东延工程今年年底前开工建设，8通线南延工程明年上半年开工建设。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一期工程包括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城市大道、环球大酒店、首旅诺金度假酒店、综合停车设施等项目，预计2020年建成开园。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东城区政府近日出台东城区商品交易市场疏解提升工作方案，将通过环境综合整治、业态转型升级等方式，调整提升现有存量商品交易市场，严格控制新增商品交易市场。疏解或者调整转型以后，东城区现有市场将大大减少人流和物流强度。 今年年底前，东城区将关停5家小商品市场，占东城小商品市场数量的一半，全年疏解商户2500户，疏解从业人员5000人。百荣世贸商城2期、永外城文化用品商城2家市场年底前将腾退市场面积13.6万平方米，今年全区腾退市场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 截至9月底，全市环保部门共查处大气类固定源违法行为1391起，机动车违法6000多辆，处罚金额3800万元左右。大气违法类处罚占行政处罚总数55%以上。 北京市红十字会与媒体合作推出的首都红十字新闻人道北京首都手机客户端昨天上线，带有急救教学功能的红十字微信公众号也将跟市民见面，软件内置了真人视频和图解动画，便于学习和记忆。 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让志愿服务走进百姓生活为主题的形势政策报告会昨天在西城区大石栏街道举行。这次报告会是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围绕四个全面聚焦民生福祉系列形势政策报告会在西城的专场报告。 第二届表演艺术海报设计国际邀请展昨天在国家大剧院东展览厅开展，16位国际顶级平面设计师的150幅海报作品集体亮相，也为国家大剧院艺术展览主题月拉开帷幕。 门头沟法院昨天开庭审理门头沟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审核分配部科员刘文哲受贿一案。刘文哲通过伪造退伍军官证件、隐瞒财产状况等手段，使杨某等七人获得申请两限房的资格，并顺利得到限价房。在这一过程中，刘文哲收受好处费80多万元。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王燕，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3.0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雨夹雪或雪，山区有中到大雪，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雨夹雪，山区有小雪，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那有关这场降水对交通的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交管局汪海警官。汪警官您好。 嗯，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场降水对北京市交通造成了哪些影响，路面情况怎么样的？ 嗯，好的。从昨天晚上开始的这场降雪对北京今天的早高峰啊造成了影响非常大。那么今天是从6点钟过后开始，北京城区啊很多路段就已经是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了。再加上很多司机朋友们都是为了在这种雨雪天气啊躲开早高峰的最高峰时段提前了出行。那应该说现在虽然是还不到7点半，但是北京已经进入了最高峰的时间段，全市的行驶缓慢路段数值也已经超过了30条。最主要随着降雪的不断加大，我们看了看城区的部分路段现在已经达到了中雪的这种级别。那么路上除了非常湿滑之外，在很多环路的桥区甚至出现了这种雨雪混合物在路面上啊堆积的情况，造成路面啊更加的打滑。我们看了看除了车多之外，流量密度比较大，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追尾剐蹭事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目前我们关注了一下城区，除了环路在排队之外，现在进出城的各条高速公路和联络线虽然没有封路的情况，但是进城方向也都是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严重的排队。现在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一方面出行要注意路面湿滑的状况，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就是新手司机还有一些技术不太好的司机，这种天气就不要自驾车出行了，更多的还是要选择公共交通或者说轨道交通出行。那么今天从降雨和降雪出现之后呢，交管部门从夜间就已经启动了雨雪天气应急的上行方案。目前在城区的环路和桥区都有民警啊在进行指挥和疏导，并快速解决交通事故，也是希望大家在遇到严重排队的时候服从民警现场的指挥，而且出行的时候多一些礼让，多一些谦让，避免啊在路口路段发生意外情况。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王警官的介绍，再见。 再见。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老中，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自建房翻盖多年，如今无法办理土地证；国家标准化管理研究院培训班自定价格，专家呼吁相关收费项目亟待规范。下面是详细报道。丁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她1996年翻盖了位于石景山区的住房，当时由于家庭原因没有及时办理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最近再去国土部门申请却被告知不能办。为什么自建房不能办理土地使用证呢？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丁女士住在石景山区广宁村北山坡，1987年她就购买了这套自建房，并且在1996年翻盖，翻盖之前还取得了规划许可证。按照房屋管理部门的要求，翻建好房屋后要去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使用证，再去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房产证。不过丁女士由于家庭原因耽搁了办理，过了几年再去办却被告知办不了了。记者陪着丁女士来到北京市国土局石景山区分局。 住三次医院这几年得把这个事给忘了，这一下过了几年来了，换了人了，他说不办了。 您去建委问过了吗？ 建委问是说这儿来吗？他说这边我还。 按照国土部门要求，丁女士如果要办理土地证，受理的前提是要取得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文件。然而丁女士30年前买房时并没有见到地契，自然也无法提供。记者请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帮忙查询丁女士房屋土地的归属，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没进行过登记，没有土地证，没有发过证。 如果想要确权，要提交什么样的手续呢？国土局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 石景山任何一个个人的手里，他都没有土地证，都没发过。通过办土地证再办房产证，这条路走不通。您随时关注一下这个政策吧。 丁女士今年80岁，老伴83岁，老两口想卖房去住养老院，但是没有房产证，这条路何时能走通？他们还在等待。 刘女士在一家民营企业担任顾问，平时负责公司技术标准化的相关工作。近日公司接到国家标准化管理研究院发来的培训通知，上面注明3天的培训需要企业交纳高达3600元的费用。刘女士认为相关标准作为社会公共品，应该向公众公开。那么培训班收费是否合理？依托行政资源开展经营活动有哪些问题？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刘女士是一家民营企业的技术顾问，她最近收到一份国家标准化管理研究院发来的培训通知。 她是写的让各单位组织人员参加，高级人员呢要收3680。实际上她培训的东西就是告诉我们跟以前有些不一样，那你完全可以在网上发一个文告诉大家现在新的规定跟以前规定变化在哪儿就可以了。 此外，刘女士对于培训费收取的合理性也存在疑问。 国家标准化管理研究院是事业单位，你提高标准化的工作的水平是你的责任。 记者联系到负责此次培训联络工作的程女士，对于培训价格的确定以及是否通过了物价部门的备案，她表示 好多企业也有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但是领导这边呢一直也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答复。 这种培训是应该有国家的拨款吗？ 国家是有拨款政策的，但是它也是有一个限额的，说我们也是会涉及到一些费用的。 这个费用是包含什么呀？ 资料费、现场费、咱们集体留念，但是具体是什么费用我这儿呢也不是太了解。 而另一位工作人员说，国家标准化管理研究院为隶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下属企业，培训的价格是完全的市场行为，不需要物价部门的备案。 我们主要是以推广培训为主，都是市场来定的，你这个价格能接受你就接受。 那么依托行政资源开展经营活动是否合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分析， 标准应该是公共品或者总公共品，应该向社会公开的，让大家共享这些标准。其次呢，自学还不够，还要培训，那这种培训呢应该有双向的自愿选择，它不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你这个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政府呢应该有相关的部门要监管，收费的价值应该有一认定程序的。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经审计署审计发现，质检总局所属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利用国家标准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等公共资源，以多种技术服务名义自定标准收费2134万元，其中约1000万元用于该管人员绩效支出。标准化相关机构乱收费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不少学者认为，行政事业性单位及其所属机构利益牵扯甚多，信息公开和收费项目 急需规范。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